城市的孤独，谁能解开了历史的悲伤，谁能看清掩盖的谎言，谁能解开历史的真相，谁能看清这城市的孤独， 由于特定的历史机遇，俄罗斯音乐成为对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产生过最为重要影响的外来音乐。而其实包括我国现代学作曲的学生，在学和声的时候学的教材都是俄罗斯体系，叫做斯波索宾和声学。那作为音乐来说，一个最明显的实例就是钢琴协奏曲《黄河》。无论在和声钢琴技术方面，它都明显受到非常典型的俄罗斯音乐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一代音乐人的身上。送上后弦演唱的《给安娜》，安娜正是俄罗斯女性常用的名字。 窗前的明月光，安娜在静静张望四个郊外的晚上，北方的跟北方，鬼般的黑土壤，看中着安娜的善良。像芝麻外干，借着龙凤庙荡，散落无派无人留香。我们另各一方，只可选择一张。不料都是谁和风，临头的形象。是这一点的时光，唐诗三百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西风在围兜中感觉，孤岛瘦马在彷徨。哭的风景在此刻的另一半还在惆怅，泼墨找一匹快马追回十年前姑娘。风轻拂过又离凉，拉我一把别人心那空惆怅，墙中的老坏时常听见凄凉。窗前的明月光，静静张望四个郊外的晚上，北方的跟北方，孤帆的黑土壤，看中着安娜的善良。漫长之末未干，借着龙凤庙荡，散落无派无人留香。我们另各一方，只可选择一张。不料都是谁和风，临头的形象。是这一点的时光，是三百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西风在围兜中感觉，孤岛瘦马在彷徨。哭的风景在伴着，暮色刻的另一半还在惆怅。泼墨找一匹快马追回十年前姑娘。风轻拂过又离凉，拉我一把别人心那空惆怅，墙东的老坏时常听见凄凉。临走的形象，是这一点的时光，唐诗三百写给安娜，默言到天亮。夜西风在围兜